眷恋，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独自徘徊旧梦中。 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柔媚的音色，还带着仙气的飘渺的意境，可能很多人确实没有在歌手节目当中实打实的在播出的时间里面听到看到郁可唯演唱这首旧梦，但这样运用了我们国家的评弹艺术还有意境悠远的电影配乐也蕴含其中，我们听到了高音温婉低音柔媚的歌声，所以这是一首很好的展现了中国风的音乐作品，我想用它来作为4月5号清明节这一天和你一起唱的开场歌，再合适不过了。下午的3:07，你好，我是戴毅，我在直播间用音乐陪你度过这样的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 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尽。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激情。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尽。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今晚小溪谁伴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尽。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今晚小溪谁带 昨天的北京，我们看到是4月里面下雨下雪，

还是会想起你，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让回忆轻轻地睡去。 我很感谢奶咖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偶尔还是会想起你。我想可能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感受都是内心当中最柔软的一个地方被这样的音乐轻轻地触碰到了。啊，微信平台上面乍见不欢给我留言，上一周已经提前去扫过墓了，开车在路上听广播。我确实看他的文字就会觉得对不起对不起。他说八年前那个自己面对父亲的离去只会软弱的哭泣，说八年后现在的我呢是一个一岁孩子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是会偶尔的想起老爸，我相信他一直在某一个地方陪着我们，而他看到现在的这么棒这么努力的我一定会为我骄傲。我最近有一个举动，就是会在节前的这段日子里的时候会打开手机看微信，我总希望那一个很久没有跟我联系的家人能给我留个言。哪怕头像旁边会亮个一。所以可能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更多的想念会是翻开以前留下的语音，因为这样的社交账号当中留下了很多的线索，可能曾经你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感受的。To give her all he thinks he wants, but it tears her apart, cause nothing's for her heart. Hey, he pulls in late.To wake her up with a kiss goodnight. If he could only read her mind, she'd say, buy me a rose, call me from work, open a door for me, what would it hurt? Show me you love me by the look in your eyesThese are the little things I need the most in my life. Yeah, yeah. Now the days have grown to years of feeling all alone. As she sits and wonders if all.She's doing wrong. Yeah, cause lately she'd try anything just to turn his head. Ooh, would it make a difference if she said, if she said, buy me a rose, call me from workOpen a door for me, what would it hurt? Show me you love me by the look in your eyes. These are the little things I need the most in my life. Ooh, and the more that he lives, the less that he tries to show her the love that he holds inside.And the more that she gives, the more that he sees.

这首歌想要告诉给我们的是，在这样的心田当中种下什么就会生长什么，种下善良生长善良，种下梦想开出孕育梦想的花朵。 SHE 翻唱的梦田，而原曲是收录在了1985年滚石唱片发行的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的专辑当中，而这首梦田呢，当时是在整个专辑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很多人应该是印象记最为深刻的是齐豫那一版本的梦田。 斑斑悠悠走在人世间，浮生碌碌依然，谁还在悬念？繁华再美，最好是今天。一笑而过看从前，回忆如今烟。爱是一个圆，得与失看不见，苦与乐在一瞬间，方向更远。爱是一个圆，你我深情的缘，不问路回不问天，相信爱是真心。光在人海里面，一点一点的绵延，相爱的双眼，愿如浮萍飘荡聚散间，天南到地北，忘记了孤单，爱让心和心相连。淡淡悠悠走在人世间，生碌碌依然，谁还在悬念？繁华再美，最好是今天。一笑而过看从前，回忆如今烟。爱是一个圆，得与失看不见，在一瞬间，方向路更远。爱是一个缘，你我深情的缘，不问路回不问天，相信爱是真心情愿。仿佛微光在人海，爱的双眼，愿如浮萍飘荡聚散间，天南到地北，忘记了孤单，爱让心和心相连。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小草，从不寂寞。 霍尊在歌手节目当中带来的现场演绎的小草，其实我在这首歌里当中听到的是对于生命的敬畏。我想当音乐出现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的时候，可能言语就成了很多余的事情，反而这个时候让音乐带领你去想更多的可能是更加合适的。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希望那些离开我们的亲人可以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可以平安喜乐的生活。好了，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清明小长假你可以好好的充电。I'm dying away.